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Gaffino 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 Gaffino 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 新年 选择一支属于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次先捉走嘅， 系捉第三次捉走。 因为第三次咧，系 去到了机场，记得 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特价。你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傲将军 Azuna，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好，咁就返返嚟第二次嘅阿拉一周啦。咁頭先好高興啦，跟住然之後咁我哋嘉賓就喺度分享一下，即係咩叫 A 呀、啊、O 呀、啊、C 呀、啊、咁樣啦。咁我哋開始入正題啦，即係你既然係大學生，咁我哋梗係問下大學生啲女得唔得啦。 唔係，我哋逐樣逐樣講啊。嗱，你係讀中文教育㗎，咁啊，中文教育嘅女同學係點嘅呢？ 好好嘅，大家都好有顆教育嘅心。 我頭先唔係咁講喎。 性格嗰方面就形容咗啦。咁就譬如可能樣貌嘅，即係樣貌太膚淺啦。 係啦， 講埋身材。 即係如果你覺得係即係佢哋 average 嚟講，入咗大學之後會唔會令到佢哋由 A 變咗做 O？又或者由 O 轉做 complicated 咁樣咧？ 以我所知，兩都有。 兩樣都有。 兩 位數多唔多咧？ 都有一半。 一半啊！ 哇，咁慘啊！咁另一半， 另一半點算咧？ 另一半點算咧？喂，但係我見到佢哋而家啲髮型係所謂女神頭啦，著衫咧就係 A and F 當校服啦。咁噶嘛，咁但係爭緊啲咩先可以令到佢哋嚇出鋪咧？即係出鋪，即係拍拖啦。 主動咯，機會咯，講真，我覺得嗱呢啲咁嘅造型，其實本來已經表現到佢好積極嘅，我覺得真係已經梳個女神頭都難梳嘅，其實我自己覺得。跟住佢都爭個機會咯，即係譬如你住科啊，啲機會自然會多好多，同埋參加多啲活動咯，真係。 系，咁先讲个发型啊，咁啊假港女嗰个就唔系剪个女神头啊，因为佢有信心唔需要女神头啊嘛， 唔系因为我中意 将军 头啊嘛， 将军头， 我几惊你偷唔翻，我唔知点剪，我都唔知点剪， 即系本身系女神咧，就唔需要特登梳个女神头， 好惊佢突然间咁讲，我有啲冻添，通常扑街咁讲，背后都有啲阴谋， 系 系，你讲法。 咁头先 Shadow 话嗰个女神啊好难梳噶，咁你以女性角度嚟睇容唔容易嘅？因为即系发型会唔会因为要吸引啲仔而特登去梳个发型？ 但系你要明白，我本身系最憎呢啲咁嘅 A B C feel 噶嘛，即系喺我眼中九一女神头系得个七字啊嘛，你明 ？O K， 各位 死啦！我出 各位女神头嘅听众，咁大家冤有头债有主， 点都会认错啦，我今次你唔系认错啊？你認錯真係認啊！ 你自己都知道有 trap 啦， 係咪？ 你又少咗啲講嘅。 唔係，其實咧，你大家要記住咧，即係我不嬲都冇出樣噶 ，OK？ 繼續兜啦， 繼續兜啦，有咩嘢唔好話 啦。係啊，繼續兜啦。嗱，假眼個講呢個 page 咧，就記得去 like 啦，大家。 留言啊，要留言啊！ 狂屌啦，跟住下面。 唔係，我覺得 Shadow 其實你可以，你個 page 有二萬零人啊嘛，你喺度 share 佢個 page 啊， 然之後話俾佢聽。 Call 翻又係啊！呢個人咧就最 最憎女神头嘅。 咩为之女神头？点解咁憎咧？又睇下呢一个位小姐点讲啦，咁样系啦，即系二万零人嘅威力，其实都唔使我想讲。 系啦，今次。 唔系，其实即系大家都相识一场，系咪要咁做咧？你哋 好啦，我哋嘅跟住去翻嘉宾嗰度。咁头先阿 Shadow 你讲到啲女同学啦，咁就即系佢哋除咗个人 nice 就。有一个教育的热诚之外呢，还有什么特质你会见到呢？ 特质啊， 你说个样子的特质啊？ 不是样子啊，性格啊，什么都可以啊。 我想听个样子，个样子的特质可不可以？ 样子其实有些真的很像老师的，似到你会觉得你只是想问他那些学术性的问题，但你不会跟他做好朋友那种来的。真的啊，即是你见到他是系啦，呢、這个老师几好嘅，但系你就唔会同佢有啲咩接触啦，再。但系有啲真系会觉得佢个样系好友善，你会想同佢倾多啲偈嘅。 我想倾多啲偈， 想倾多啲偈，约多啲出嚟倾偈。即系头先同阿 Sheldon 食饭咧，佢都好有口德嘅。 系咯。 咁佢啱啱讲嘢，有啲就你唔想再同佢倾偈。简单啲讲就系、 是。唔系，我觉得呢个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嘅、啊，因为咪成日都话喺即系你未毕业啦，跟然之后咁即系听到好多教师讲，毕咗业之后嘅女性嘅教师咧，其实佢哋好难去到认识即系男性啦，同埋比较少。就係話，即係好多係應該一單身入去教書之後，就好快好快就俾個市場淘汰咗啦。跟住然之後，但係呢樣嘢，我覺得即係如果譬如話，原來喺讀緊書嘅時候都有呢個問題咧，咁我覺得呢個係香港喺呢一個大學嘅教育上面係要做翻啲嘢喎。 即係有個 compulsory。 喂，真係喎，如果唔係話你諗下你讀緊書嘅時候已經係咁啦，跟住然之後咁你到你去到職場上面你更難嘅時候，咁你注定一世噶啦，咁就呢啲。系咪先？即系你要为嗰班同学着想嘛，所以 Shadow 讲呢样嘢先系正面嘅，话俾你听，即系将呢个问题吓，将问题即系讲咗出嚟，然之后咧等各位教育界嘅朋友咧就去即系留意一下，点样去帮翻嗰啲年轻有志成为教育从业员嘅人，跟住然之后究竟点样可以令到佢哋脱离呢个单身咧？呢样嘢我觉得喺大学嘅时候就已经要教，首先就唔好疏个九一先。 系啦，睇完睇下你咁多桥啊，即系除咗唔好疏九一之外，你觉得仲有啲咩可以做咧？ 呢、這個就要問翻嘉賓啦，究竟佢哋平時究竟大學嗰度做啲乜嘢？即係你講到話你唔準同佢傾偈嘅，淨係想即係佢講佢係本書嚟嘅。咁其實佢哋有啲咩做咧？平時 即係每次見親佢都係好專心咁抄緊嘢。 有冇咁多嘢抄啊？ 有㗎，即係唔 係？即係等陣先，你哋會翻學嘅而家啲學生。 我咁你 composer 嚟噶嘛？ 哦 ，composer 都可以唔翻嘅。 我哋會翻嘅。 你大概幾多人先？有一班。 我有班。廿九， 廿九人真係好難翻。 係咯，有啲難度呢、這個。 都係嘅。 係啊，小班教育真係好難翻。 咁除咗翻學上堂嗰刻之後，佢哋做咩嘅咧？ 咩啊？ 佢除咗翻學之後，佢哋會做啲咩？ 我唔係我知，因為我聽。 佢真係一本書。 淨係喺堂上面見到佢嘅啫。係 啊，佢即你明唔明？佢對住一本疏九一分界嘅書，咁佢點知佢平時做啲咩咧？咁強人所難啊！ 陰公 喎，好難好難搞，即係你喺本書上面咧交九一分界嘅方法， 即係咁，即係咁。而家啲大學生係做五樣嘢嘅，part time 啦，或者補習啦。第二樣嘢就係拍拖啦、上妝啦、跟住主科啦。咦？第五樣係咩啊？ 我就係想睇第五樣 係咩？書咯，係讀書係，唔記得 書。 以前係做四樣頭嗰四樣啊嘛，點會做第五樣啫 ？OK，anyway， 咁嘅話，其他嗰啲人會做，即係嗰四樣佢哋會唔會做？唔會做嘅話，咁 其實真係唔會噶。 咁唔係呢樣嘢真係要教育下佢哋，即係你喺教人哋之前，你首先要自己搞掂自己先啦，係嘛？即係你點樣教育人啫？ 其身不正、啊， 其身不正。喂，你自己姐姐讀書喎， 即係唔人子弟嘅喎，出到嚟。 點話俾你聽？即係交朋結友應該係點樣？你冇朋友 嘅。所以唔係，我想同你講，現實嘅情況就係、是、咧，通常啲淨係識讀書嗰啲咧，啲 Miss 阿 Sir 咧，一定會入到學俾人玩殘。即係越係啲越係乖嗰啲咧，即係 band one 出身啊，跟住上到大學勁認真嗰啲咧，你試下你一落去 band two band three 教，一定俾我都玩死你先。 點樣玩咧？可以 冇 睇你啲話學生啦，阿孫啊。 梗唔係咯，你唔記得我做過啲咩咁樣？我教書噶都。 啊，你都係俾人玩嗰啲嚟嘅。 梗唔係咯，我俾人玩。 O K。 我都以前都有玩過啲 miss 嘅。 係係。 咁點樣玩啊？好多喎，其實你簡單啲，譬如你。 淨係全部人瞓曬喺度，咁你知啦，老細而家會 咁好合理啦， 係噶嘛， 係咯， 瞓曬喺度合理啦。 唔係，咁但係老細行嚟行去咁巡堂，唔係或者再簡單啲，你要俾人睇堂噶嘛，即係可能你嗰啲校長啊、科主任會嚟啦，咁佢淨係喺你睇堂嗰時搞事，你已經可以拜拜 嘅。咁你唔醒水啫，每人整翻一嚿水俾你，應該打電話。 哇，大佬36人好難喎、啊， 3600啫嘛，兩班咪7000多，係老師身高嚟。 好啦，大佬， 驚咩啫？ 對住比較度熟。 唔係，即係如果你呢種諗唔到，你真係好難教書，明白？ 唔 係， 因為 所以佢咪冇做咯。 我唔需要咯 ，OK， 我呢靠個人嘅魅力 ，OK。 OK， 但係你即係除咗俾學生玩之外咧，你教研室裏面都有辦公室政治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唔識，即係你唔可以同隔離位嗰啲老師溝通到嘅話，其實都幾麻煩 嘅。唔 係㗎，你估下下隔離啲老師都會同你講學術咩？ 唔係，但係個問題咪就係有一班就係齋懶認真嗰批，咪玩馬堆咯。 係。 所以咪你咪最慘嘅係一班淨係識讀書，但係佢去到咁上下，佢又要想玩啲辦公室政治嘅嘢，咁咪玩腦賊咯。 唔係，想問下讀教育咧，而家咧有冇教你哋點樣去避免或者係點樣處理即係學校入邊嘅辦公室政治嗰啲？ 通常冇一個正式咁樣教嘅，只不過佢就會話你就盡量少啲接觸，但係根本係你避免唔到噶嘛，所以實費入界， 即係你自己執生啦。 係啊， 佢都盡量少啲接 觸。會咁講， 挑剔佢話去 TV 之前，佢就有曾經咁樣講過，即係佢都話佢都誠實咁樣講話，每一間學校都有呢啲咁嘅嘢㗎啦。咁但係你就盡量少啲接觸。咁樣咯， 呢啲係斬腳趾避沙蟲嘅方法。 喂，但係你諗翻，你而家所謂教依班老師嗰啲人咧，佢哋有冇咁嘅實戰經驗？真係喺呢啲咁嘅政治裏 冇嘅，即係到時自己執生嘅就。 所以我覺得，點解香港好多時候教師咧，即係我唔係話啲教師唔好啊，但係我覺得就係點解佢哋好難 handle 到一啲咁樣嘅問題咧？原因就係因為其實佢哋喺自己受教育嘅時候，就已經出現咗兩大問題啦。第一就係冇拍拖啦，即係冇社交嘅能力啦。第二樣嘢嘅話就係你根本係冇辦法去應付到辦公室政治呢樣嘢啦。因為以前譬如你話唔知道讀教書。即係讀教育係咪咁樣？即係譬如我以前咁樣，我譬如以前讀過建築噶，讀建築嘅時候有一科叫做 professional practice。professional practice 咩意思？即係專業上邊嘅一個入邊嘅嘢啦，即係呢一個行業。係啦，即係一個行入邊嘅行規咁樣啦。第一堂啫，阿 Sir 就教。第一堂阿 Sir 就教。你如果出嚟畢業之後你出嚟咧，你哋係 architect 嚟嘅，你哋係建築師嚟嘅。建築師你首先要做咩就係你要知道成個棵樹由頂至底係乜嘢先。有啲事上嚟，唔好同人哋講對唔住，一講對唔住你就即係錯。所以你第一件事咧，你下面嗰陣係咩嘢？你下面嗰陣咧係瑞菲亞，你將所有嘢碎曬俾瑞菲亞就得㗎啦。瑞菲亞下面咧仲有一陣叫 main con， main con 咧下面咧仲有一陣叫 sub con， 所以你所有嘢千祈唔好認錯。 即係叫我教你射博啦。 係啦，因為你呢啲先係辦公室政治啊嘛，呢啲先係 professional。 即係有龍門你就要搬啊。 係，即係你咁樣先叫 professional 啊嘛。如果唔係你咪好容易俾人挑戰你嘅 professional 嘅地位咯。 嗱咁啦，如果你喺個班房裡面，你射俾邊個？ 射梗係射俾其他先生啦。 咁如果得 你係主任嘅科主任啦，你梗係射俾學生啦，係咪？即係你梗係層層咁去嘛。 冇喎，咁學生就會反 學生老闆嚟 翻出嚟 嘅 喎。 咁跟住然之後你要同啲學生結盟啊嘛，你梗係有啲，你一定要有盟友，跟住然之後去到反抗翻 咁。咁但係你射博俾佢，咁你又同佢結盟？ 首先就係你要 拉一派， 打一派， 你就學共產黨嗰招啦。我哋首先好似喺度教壞先。 系啦，即系我唔知而家仲系咪咁教啊！即系我嗰阵时上台咁，可能我个阿 Sir 衰咧。 咁但系你生存到， 起码十几年都仲喺度， 证明呢个方法咧系 work 噶。 系啊，即系所以唔系，我觉得就系话教师其实都即系如果咁样，大学上面嘅 training 其实唔系好足够，即系并不全面咯。呢个咁样情况底下， 太理想化啦！而家嗰啲教育。 系嘛？ 即系睇到真系，好似净系教师净系识教学生就 O K， 但系唔会理翻教师本身应该点样。 系 O K， 即系纯粹系即系你，譬如仲要系教书，仲要分开就系 major， 譬如你话你主要系教中文嘅，你就点样教中文咁样， 系啊， 就唔系教点样教啲学生点样做人。 都有可能，即系都有一两个 course 系讲啲 general， 晒 course 啊， 系啦，晒 course 啲都有 take 嘅。咁但系你头先讲到话，即系点样处理一啲同老细之间嘅关系，你咁系一定。係冇，即係一定冇一科會咁講。 同每一個學校環境都好唔同㗎。係 啊 係 啊。 OK， 咁學生自殺咁點處理咧？ 學生嗱，咁啊，即係梗係即刻射博啦。嗱，呢啲係有實戰經驗嘅人啦。 即係咁，而家嘅老師嘅處理方法咧，就係 揾救傷隊係嘛？ 係啊， 報警咯！ 就係唔報警，唔係呢個學校處理啫。 唔係，但你當場嘅老師 都係 冇你一個個人，香港一個公民，你都係報警啦。 係啊，第一件事你應該係報警先啦。 報警得就我唔理你係老師好、校工好、乜都好啦，係咪？ 係啊，我尋日好搞笑，呢唔關事，不過你可以講一講。尋日好搞笑咧，即係我喺度食飯啦，跟住我比較八卦啦，我聽到後面台喺度 sell 保險啦，跟住有個保險經紀同嗰個客講咧，就係話咧我咧你一定要買呢個保險啊，因為點解咧？我之前咧有個朋友啊，佢喺外國出咗事，跟住然之後佢出咗事喺個山頭度，跟住然之後佢揾唔到救傷，即係揾。唔知點樣算好，佢第一件事打俾佢爸爸，爸爸都唔知點算，跟住之後打俾我保險經紀，跟住我保險經紀即刻去幫佢揾到救生出發。我心諗你條友你點打救急？ 唔係到最後冇簽到單啊！想知道嗰時。 我覺得唔會簽咯，大佬。 即係困水都困得醒目少少嘅。 呢啲係廣告嚟 喎，應該。係但我唔明點解會咁樣講到出嚟，但係我又覺得可以存在，因為正如就係有學生自殺或者有學生受傷，第一件事就係 call 校長，校長咩事啊 ？call 救生隊，救生隊。 唔係咁，不過我覺得即係如果 serious 都去講，其實係我覺得呢個問題反映緊係即係有冇一個常識問題嘛。即係好多時候，我覺得我接觸嘅有啲嘅前同事都係可能佢好有熱誠嘅，或者佢嘅 academic 嘅知識好好好嘅，咁但係佢係冇一個做人嘅常識。做人嘅常識可能包括頭先講溝通，或者處理一啲突發事，即係譬如可能有一個 SEN 學生，即係可能啲過度活躍嗰啲，咁佢突然間喺課室度發癲，咁你會點處理呢？咁可能有啲人係真係動咗喺度，完全唔識處理嘅。 通常係點咧？ 通常要點樣處理？咁梗係即刻叫班長快啲同我 call 訓導上嚟咁樣啦。 OK OK。 我頭先聽假講咧，講好多我老師唔識點樣溝通，我第一件事啊，佢咪講唔識點樣溝仔。 呢個都係一個事實。 OK， 喂，咁嗱 ，Shadow 啲文即係除咗喺 Facebook page 會有啦，喺富人媒體會有啦，同埋熱血時報你有個專欄喎，叫浮光掠影喎，點解會叫呢個名嘅？ 第一個原因是想有影子啦， 係。 第二個原因是純粹找個四字詞語塞落去。 O K。 係咪一定要四字詞語㗎？ 我覺得好得好聽啲啫，同埋浮光掠影本身嘅意思咧，即係睇完之後就好似唔記得嘅。 記咗㗎咯喎。 係咁，但係我覺得我的意思係想講話，你睇完之後希望你會記得嘅咁樣，即係唔好真係，即係你可以當係你睇完就算，咁但係總想寫啲嘢係令到你深刻記得㗎嘛。 嗯。咁啊嗱，見到你有篇文叫做《包容的終點就是隨處便溺》喎，又係嗰啲咩排外本土咩啊法西斯 講你喎，法西斯喎。 嘿，我不嬲都係㗎啦。喂，咁但係啊，即係 Shadow 啲文通常都係校園生活啦、友情啦，或者係一啲流行文化多啲啦。喂，咁怕唔怕寫啲文會嚇得罪啲人啊？啲左膠會嚟鬧你喎。 我之前試過啦。 係。 啊！左交鬧你講緊， 左交係啊，話你唔包容咯。 哦，咁又冇嘅啫。 咁之前鬧你啲咩人咧？ 之前最激動嗰篇，除咗大學嗰篇之外，係講緊有個中國留學生，好似車禍撞死嗰單。 哦，係。 嗰單就好多比較法西斯啦 ，so call。 嗰單背景講少少啦，文章就係涼薄的人不要在死者傷口上撒鹽，咁就係一個以前港大畢業嘅女仔，咁就去咗即係一啲跨國公司度做，咁但係咧有一日佢就唔小心就俾貨車撞到啦，咁佢係大陸嚟香港嘅，咁都係喺香港讀書跟住畢業做嘢嘅一個女仔啦，咁跟住佢因為嗰期咁啱咧就反中國反得好勁，咁跟住佢過身咧就有一啲自稱係本土嘅 Facebook page 嘅人啦，又或者係一啲 account 啦，就話佢抵死嘅咁，咁就喺《蘋果日報》即係嗰陣時《蘋果報》咗上去頭版見到，咁跟住啲人留言就都幾冷血，咁嗰陣時我都係有寫篇文去話即係你雖然反啫，但係就唔需要咁涼薄嘅咁。咁阿 Shadow 呢篇文咧，就淨係 comment 咧已經96個啦。咁就喺富人媒體嗰度，即係通常啲 comment 就唔係咁多嘅，係啦，一個 比較少啲， 比較少啲。咁跟住佢哋下面咧，就一路都係鬧，即係 Shadow 係即係你咁包容做咩啊？咁裡面亦都有啲即係簡體字有。即係五湖四海嘅人 comment 都有啦，咁呢篇文章個 like 都7600嘅，係啦，咁樣囉，咁啊，喂，咁嗰陣時係咁俾人鬧喎，唔怕咩？ 唔 唔怕喎，即係一來者冇出樣又冇出真名，咁怕唔怕咩啫？ 咁但係而家你出咗喎，即係大家如果留意開社交圈都知道你真實 account 噶咯。 哦，咁冇嘢嘅，咁佢唔會真係喐我噶嘛。我又唔係好太擔心，同埋我覺得自己有道理噶嘛。你寫出嚟，咁你寫出嚟就唔怕認噶啦，講真。 係係。咁啊，但唔怕俾人點上打咩？你睇拍完睇我幾驚。 咁大佬唔係 因為點錯啫，點錯邊個先得㗎？係 大鑊啦！ 唔係先，你話點錯上 Kelvin 嘅，我驚咩啫？係咪先？你話點錯上假港女嘅，我都唔驚啊！ 但係根據 雙軍啊，大佬。 根據 Share 圖咁講，啲人係唔會嚟喐你㗎喎，好理性㗎喎，覺得。 即 係 如果佢嗰啲唔喐啫，唔代表你嗰啲唔喐㗎嘛。 係。千錯萬錯都係我錯。喂，咁嗱，而家。即係見到你寫嗰篇包容嘅終點就係隨處便溺啊！咁你自己會唔會覺得即係平時你而家睇到啲新聞啦，或者日常生活中啦，都見到啲即係中共或者啲蝗蟲嘅入侵好勁，所以你都寫多咗依類嘅文章咧？ 會啊，其實仲想繼續寫嘅，即係本身我住屯門嘅，即係你叫見到前幾年搭輕鐵，你都仲係全個輕鐵都係香港人講嘅，講緊都係廣東話，但係最近呢排開始覺得。咦，輕鐵都有隔即係部即係啲夾喺度喎，已經多咗喎，真係逼咗喎，你會覺得個問題即係越嚟越埋身啦。即係嗰陣時，我會覺得屯門可以話係我自己覺得啦，香港最有一片淨土咁滯，即係好少話啲人會入嚟咁樣嘅。但係而家已經嗰個 VCity 開咗之後，就真係有成有 關唔關 VCity 事？ 關啊，有直通車嚟啊嘛，而家真係多好多。即係明明兩間商場好近嘅時候，你都仲要開多間。都唔知做乜， 但最得意就係 VCity 嗰啲賣嗰啲嘢咧，其實同你屯門有啲居民咧日常係完全冇關嘅喎， 少啲用到 呢個 同埋見到嗰啲商場係嗰啲鋪頭咧係唔係太平民化㗎，係 啊。你淨係好奇怪，譬如去屯門市中心咁，你開無啦啦喺商場入邊開間金鋪，你已經 好多， 個個商場都係咁啊， 一定有嘅。 而家周街啦，個個商場都有金鋪啊， 係啊， 咩地產啊、名店啊， 嗰度由香港最後一片淨土變咗係呢一個離港消費最後一片樂土，因為係臨過關前啊嘛，我有剩啲錢買曬佢先，你嗰度 啱啊，真係啊。 咁啊嗱，其實啲人成日都話：哇，你班本土法西斯做乜鳩啊？喺度寫啲咁嘅文。咁但係咧，好多時即係好似 Shadow 為例啊，佢相對都係比較寫啲溫和啲啦、溫情啲啦嘅文章嘅。咁就係因為依啲中共或者殖民嘅入侵咧，就搞到大家都被逼練成為依個本土法西斯喎。咁啊，大家左交啊，自己去檢討一下，究竟你嘅論述係咪正確啦？咁喂，另外阿 Shadow 咧，我好記得有一次事件咧，就係同蔣薇有關。 Shadow 都同蔣薇有關咩？ 唔係，有一次嘅討論咧，就同佢有關嘅，就係即係啲人講阿蔣薇嘅文章就比較點講啊？ 比較虛無嘛， 分段比較多啲啦，虛無多啲啦。 我形容係即係佢係比較寫得比較虛無少少啦， 同埋啲字會比較 expand 得多啲啦。咁就即係啲人咧就話嗰啲文章其實可讀性啊，即係其實少啲嘅咁。咁但係咧講講下啲人就拉埋 Middle 同埋 Shadow 一齊講喎。跟住我 Middle 同 Shadow 都拉埋一齊講。 係啦，跟住咧， 跟住我講好啫嘛。 跟住咧我就心諗。即係啲人就話喂有幾個即係 Facebook 大 page 即係作家嘅 page， 跟住佢哋會拉埋一齊講就話佢哋嘅文都差唔多，好似都係講下情咁，但係就即係冇乜立場咁。跟住我話唔係喎 ，Shadow 嗰啲 OK 嘅喎咁。喂，咁講翻你自己嗰陣時都有一啲即係反思啦。咁你嗰陣時點睇件事同埋嗰樣嘢有冇影響到你寫文章咧？ 係。一定有影響嘅，即係嗰件事之後會開始反思翻，到底以前寫嘅內容係咪真係咁虛無呢？跟住就會開始寫翻啲充實啲嘅文章，即係你有論點，你有論據，即係有立場清晰少少嘅，唔好似各擔五十大包咁樣。 小心啲啊！我已經唔好似邊個咧？ 唔係，我想講咧，我早兩日咧先至同阿蔣薇會一會面啦，跟住佢話咧，佢其實每一集嘅呢一個呃你一集都有聽。 唔係唔係，聽埋我先，唔係聽埋我先。 每一次都係打黑字係嘛？ 佢話每一次都有聽， 跟住心裏面啊， 成日咪成日都講關於佢嘅嘢。 你老母敖俊都係咁提佢， 根本成個節目就唔關佢事，佢又冇嚟做個嘉賓，又冇嚟做主持， 一個好好 role model 嚟嘅， 都係佢，唔知點解 係一個好重要嘅 role model 嚟嘅。咁即係 唔係可以咁講？佢唔係一個我哋啲集嘅一個，即係我哋唔係個節目嘅 model， 佢係即係香港即係而家 網 壇 上 面或者因為已經冇分網唔網絡啦，即係寫文嚟講其中一款嘅風格。OK， 咁我覺得就即係我自己覺得呢種風格係冇問題嘅，因為虛無都有虛無佢存在嘅一個價值喺度，即係你譬如你論述你自己嘅感想啊咁樣成，咁你咪可以虛少少咯，係咯，因為始終呢個都係一個表達方式嚟㗎嘛嚇，咁但係就。即係喺議事上面，如果你各打五十嘅，咁就同即係你中學嘅時候寫 essay 冇分別咯，係啦，咁你冇必要睇中學嘅 essay 啊咁樣，係咪？但係如果你話講係抒情嘅各方面嘅，咁我覺得蔣薇嗰類其實都係一種文體嚟嘅，即、就、係、是、一種可以參考一下咁樣。 係咯，即係評論嘅時候就唔好似周晴咁啊，講到最尾就是、 周晴 啊， 非三言兩語可以解釋得到。 嗱，嗰嘢唔使我講啦， 我識計㗎。 真係啊！喂，咁講到一個表達方式咧，咁啊 ，Shadow 除咗寫文叻之外，其實都係一個 design 嘅人才嚟喎。咁我見到你即係平時都會，可能我一啲即係生活啊，或者時事都會間中做一啲 design 嘅。咁你自己嘅興趣，即係幾時開始喺依方面會有咧？ 好耐喎呢樣， 即係自細已經係㗎啦。 自細中意畫嘢，跟住中學、高中嘅時候有讀視覺藝術嘅，所以就有做開呢方面嘅嘢咯。 因為其實而家啲人雖然都會睇文啦、啊，都會睇啲有營養或者冇營養嘅文章都好啦，咁但係即係圖嘅傳訊嘅能力係比較強啲嘅。 好明顯啦。 係啊 ，share 出嚟係容易啲。 一張靚女嘅圖，永遠係好過一個紅文嘅呢一個 slide 數㗎嘛。 有葡萄啦你啊真係、 哎、好啦好啦一陣間再幫你整張美圖收收 唔好整美圖收收啦費事費事有呢一個血案啊大佬好慘啊人哋 係啦咁啊嗱我哋都期望阿 Shadow 做更多好嘅圖寫好更多好嘅文啦咁啊將你心目中所想嘅表達出嚟咁啊係啦咁啊大家都去留意返 like 返 Shadow 嘅 page 啦 好啊， 咁啊，今集嘅呃拉一周時間差唔多咯。 好啊，差唔多啦。跟住就今日千祈唔好美圖秀秀，因為外國單新聞話咩啊嘛，話有個網友見到嗰個相識咗六年嘅，然之後發覺原來美圖秀秀嘅菲律賓就即刻跳樓死咗。 係啊。網上嘅嘢認真你要輸了啦。 即係你呃拉還呃拉，即係有時嘅嘢，即係你有翻少少道德，你改個圖咪話俾人聽改個圖咯，係咪先？ 我係我不嬲都 statement 自己美圖過㗎。係 或者唔好出樣咯，打死咯。鬼網友啊！ 真係要小心啲，千祈唔好俾人點錯上嘅呢個好大鑊呢件事啊！係 ，OK， 好，咁今集就多謝我哋嘉賓啦，跟住然之後，咁我哋下集就再同大家分享下。 繼續呃你一周，好，多謝曬，拜拜。 Bye bye bye 大家好，我係點子冰冰嘅 EV。世界盃，我捧德國。2014世界杯，痴實 Reg 啊！